第四十集，全线溃败。克拉苏斯发现自己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他和马法里奥来到了一个地方，尽管不能统观战场全局，却能让两个人看清空中发生了什么事。克拉苏斯看着他的同胞们败在了一个疯子手上，他看见年轻时的自己英勇而又愚蠢地跟一条守护巨龙正面交锋。虽然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早就模糊不清，但他还是预料到了那场战斗的结果。当考雷斯特拉兹最终倒下时，克拉苏斯感到了一阵寒意，还有他承受的痛苦。不过同时，克拉苏斯也知道考雷斯特拉兹没有死，在这个时候也算是值得庆贺了。不过马里苟斯的蓝龙军团被消灭殆尽，马里苟斯自己也会堕入疯狂的深渊，那条生性乐观的巨龙将从此性情大改，变得阴郁忧伤，避世隐居。除此之外，其余的巨龙全部都被抛到了地平线之外，这也让克拉苏斯更加不安。他不断告诉自己，阿莱克斯塔萨一定会平安无事。大多数同胞在被强风刮出半个世界远的距离之后都还能幸存下来，这些是历史告诉他的，但他的心却始终不安。他跑向马法里奥，绝望地想要变形。跟年轻时的自己相比，他更为年长，更为睿智，本领也更强，跟奈萨里奥交手想必会更有胜算。克拉苏斯竭力想要变成从前的模样，但挣扎到最后，克拉苏斯还是一头栽倒在了地上，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挫败感压得他喘不过气。 克拉苏斯大师， 我没事，马法里奥。 或多或少，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我知道你很担心你的族人。 谢谢你的关心。 赞美塞纳六斯，我们走运了。 走运？这个时候还能有任何事情谈得上走运？克拉苏斯顺着他的目光望去，惊讶地看见泰兰德带着两个姐妹骑着黑豹跑了过来，他还牵着另外两只坐骑，显然是给克拉苏斯和马法里奥准备的。泰兰德跑到他们面前，从黑豹背上跃下，毫不顾忌地将马法里奥紧紧抱住。那两位姐妹礼貌地低下头，克拉苏斯发现他们虽然看起来比泰兰德年长，却对他很是尊敬。 赞美月神，发生了这么多事，考雷斯特拉兹又变成那样，我真担心你会…… 我也很担心你。 克拉苏斯想到无法改变自己或是考雷斯特拉兹眼下的处境，内心一阵抽痛。眼看着面前的两位暗夜精灵，他不由地想起了他的爱人。除非他们能够阻止燃烧军团和奈萨里奥的暴行，否则再也没有什么美好的未来可言。马法里奥和泰兰德依依不舍地松开手，等到都跨上坐骑后，一行人向后折返，朝战场疾奔而去。还没等他们看见流血杀戮的场面，就先听到了喊叫声和怒吼声，战事彻底发生了逆转。就连刚刚离开没多久的泰兰德和他的姐妹们也吃了一惊。 情况不该这样的，阵线全面崩溃了。大人，我们必须另外找路，这条路已经被挤满了。 那就带我们走你认为最合适的路线吧。 众人继续骑行向前，改走别的方向。很快，他们面前出现了另一条路，但距离战场太近，暗藏着巨大的危险。但除非他们想从拉文凯斯的大军背后绕过去，甘愿浪费好几个小时，否则似乎也不会有别的选择。在他们向前行进的同时，克拉苏斯打量着身旁的战局，恶魔们似乎仍然决意为主人夺取这个世界，而事实上他们过后恐怕也会像暗夜精灵一样遭到奈萨里奥的消灭。阿克蒙德也许打算抢先下手，对奈萨里奥采取行动。他到底要怎样实现这番图谋，克拉苏斯也不得而知，但无论阿克蒙德做出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感到意外。未来一片混沌，存在各种可能性。 走这边， 小心！ 他们误闯进了一片战场， 狞笑着的恶魔撕扯着暗夜精灵脆弱的防线，士兵们绝望地步步后退，他们差点跟那些恶魔撞个正着。随着战线的崩溃，很快他们就要跟敌人面对面了。骑行在最前面的那位姐妹想要奋力躲过恶魔挥来的燃烧之刃，可惜她移动得太慢，还是被利剑刺穿了肩膀和脖子，像块石头似的从坐骑上滚了下去。黑豹见状立即扑向敌人，却无力为主人报仇。 大人，快闪开！ 这位祭司一边喊着，一边将企图对泰兰德下手的邪能卫兵打到旁边。泰兰德却没被这场面吓住，他的威猛丝毫不输克拉苏斯的同族，扬起手中的利刃刺穿了那恶魔的盔甲。邪能卫兵倒下了，守军的阵线暂时得以稳固。 我们必须去找罗宁和拉文凯斯领主。 但他们虽然拼尽力气，却还是被人潮推了回来。克拉苏斯释放法术，让其他恶魔掉在地上的武器朝那些残忍嗜杀的敌人飞了过去。由于无力同时对抗暗夜精灵士兵和魔法飞刃，不少恶魔纷纷殒命。克拉苏斯没想到这法术居然耗掉了他不少力气，加上受到考雷斯特拉兹的影响，他年轻时的自己为了对抗奈萨里奥早已体力不支。两人之间的连结显然让考雷斯特拉兹从克拉苏斯身上汲取了不少力量。马法里奥这边的战斗更有成效，他掀起了一股沙尘风暴，刮得燃烧军团的爪牙们睁不开眼，那群恶魔只能漫无目的地胡劈乱砍。精灵士兵们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不少混乱的敌人。克拉苏斯聚精会神地抗击着这群来自异界的入侵者，没有留意天空。也是拜奈萨里奥所赐，现在所有人都没有理由再朝天上看。可当他听见呼啸声，发现那越变越大的黑影时，克拉苏斯终于抬起头，责怪自己的疏忽大意。两个地狱火从天而降，四周乱作一团，急速坠落的恶魔砸中大地，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所有人都遭受到了一阵强烈地震的冲击，士兵们被震到空中，另一些人则被石块砸中，发出痛苦的尖叫声。泰兰德的坐骑也被击中倒地，自己飞入乱军之中。另一位姐妹想冲过去帮他，却被一把燃烧之刃戳穿了心脏。马法里奥也想伸出手抓住泰兰德，可一个地狱火已经从被他落地时砸出的大坑中站了起来，冲着马法里奥的夜刃豹撞了过去。克拉苏斯也没能帮到他。此时克拉苏斯正意识不清地趴在鞍座上，脑袋被一块巨大的石头砸得淤青。更糟糕的是，克拉苏斯的坐骑因为地震而受惊，带着负伤的骑士逃出老远。马法里奥从夜刃豹上跳了下来，地狱火从他身旁跑过，这个残忍的恶魔迫不及待地想要制造更大规模的杀戮。马法里奥在灰心丧气的精灵士兵中奋力前进，总算看见了泰兰德的身影。他受了伤，正用一只手扶着头半跪在地上，头盔落在他的脚下，上面被砸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德鲁伊认为他能活下来真是奇迹。马法里奥朝他伸出手，泰兰德目光呆滞地看了一会儿，才将他的手握住，任由马法里奥将他从最惨烈的战局中拽了回来。马法里奥让泰兰德靠在他身上，想找个暂时能藏身的地方避上一避。这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尽快带他逃走。马法里奥深感内疚，觉得不该把他带到这里来，虽然在战场上并没有什么真正安全的地方。他拽着他爬上了半山腰，然而其实这里也没那么安全。暗夜精灵和恶魔已经杀到了山脚下，可这却是他们眼下唯一的出路。山坡上还零星地长着一些绿色植物，马法里奥伸出手轻轻触碰，请求植物赐予他们一点水分，然后将叶片凑到泰兰德的嘴边，让那珍贵的水滴流进他的嘴里。泰兰德发出一声呻吟，马法里奥调整了他的坐姿，让他的头枕在他的臂弯处。 放松，泰兰德，放松。 马法里奥，其他人呢？ 他们都没事，稍微休息几分钟，让自己清醒下吧。你摔在地上时砸到了头。 赫尔耶拉姐妹，她中箭了。 先别想那么多了。 马法里奥嘴上这么劝他，自己却紧张起来，他确定有人在监视他们。马法里奥飞快地回头张望，隐约看见了一个黑影，他立即攥紧拳头，莫非是有敌人跟过来了？ 特兰德，我要去找克拉苏斯谈谈，他就在不远处，你在这里歇歇吧。 我知道了，你去吧。 泰兰德看他的眼神仿佛是察觉到了他的异样，却没有继续追问下去。马法里奥希望他不要清醒得那么快，想起赫拉苏斯已经和他们分开了。马法里奥轻轻地把泰兰德扶着靠着山坐好，自己快步离开。他一边警惕地朝先前看到黑影的方向移动，一边准备利用周围的东西释放魔法。这片大地早就等不及了，恨不得能立即帮他消灭邪能卫兵或是别的恶魔。一定有人来过这里，他发现了一处浅浅的洼地，从痕迹判断应该不是什么体型庞大的恶魔战士留下的，更像是矮小的种族或是某种动物，可他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而且似乎还不止一个。马法里奥从一棵树旁走过，停下脚步，前方传来了摩擦石块的声响，他急奔向前，准备随时与敌人交战。可是等他绕过另一棵树后，却发现躲在那里的不是恶魔，而是一个瘦弱而更加熟悉的背影，是另一个暗夜精灵。他飞也似的逃走了。马法里奥不放心把泰兰德一个人留在原处，于是便没有追上去。那是一位年轻的女性暗夜精灵，身上既没穿盔甲，也没穿神殿祭司的长袍，看打扮更像是难民，一只手里拿着像是一把长长的木质武器，匆忙间他还没来得及分辨清楚。如果真的是一位落单的难民也没什么奇怪，普通民众在恐慌之下势必会到处乱跑，精灵大军被打得节节败退，这次似乎再也没什么能拯救他们了。马法里奥转过身，脚步匆匆地想要跑回到泰兰德身边，现在他对他来说比任何人都重要，况且他也没办法为那个离群的小难民做些什么。马法里奥在树林中奔跑，寻找着泰兰德的身影。他刚才为了追赶那女孩已经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现在必须尽快带泰兰德离开这里，因为战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了。当他跑到最后几棵树后时，马法里奥欣慰地松了口气，战斗的声响跟他们还有一段距离，泰兰德会安全。但这时他看见了倒在地上的泰兰德，还有站在他身旁的一个邪恶的家伙。那怪物绝不可能听见马法里奥的声音，可他还是把头转了过来，用山羊似的蹄子踢打着地上的乱石。怪物的上半截身躯跟他的族人很像，只是头上长着弯曲而邪恶的顶角，他的脸像极了暗夜精灵，此时正在盯着马法里奥看，同时充满期待地向他伸出了末端长有利爪的手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令马法里奥胆寒的是站在泰兰德身旁的这个恶魔不是别人，他太熟悉那张脸了，曾经无数次闯进过他无法对别人言说的恐怖梦境。虽然五官有些变化，可无论如何他都忘不了那双眼睛，那双红黑相间的水晶之眼。萨维斯顾问死而复生了。